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曾经的流行金曲， 过往的光影传奇，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， 难忘的相声曲艺， 我们宇宙前沿历史， 永远的青春记忆，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，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，怀旧之旅。 欢迎回到与您一同重温经典的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我们今天的怀旧之旅当中呢，跟您一同来重温一下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经典娱乐作品。话说在1987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上，马季带领着他的仨徒弟冯巩、刘伟和赵岩，以及相声演员王金宝一起合说了相声《五官争功》。尽管在此之前这几位徒弟已经很有名气了，但是能够在舞台上跟师傅合作，对他们来说也是非常难得的。抛开表演时的火爆热烈，观众笑如涌泉不谈，单就《五官争功》的艺术构想、结构安排、包袱设计和文学品味的高薪而谈，的确是群口相声当中的一片佳作。下面呢，我们来欣赏群口相声《五官争功》当中的精彩片段，来自马季、冯巩、刘伟、赵岩和王金宝。 你这脑袋偏心眼儿， 我 你就向着那嘴， 我怎么向着他了？ 呵，弄点好吃的好喝的，什么鸡鸭鱼肉、山珍海味、橘子汽水、奶油冰棍，你全塞那嘴里头吧啊！ 我塞你鼻子里头，你消化得了吗你啊？ 啊，行了，鼻子，他再好吃的东西，我嘴没沾着边，这味儿先让你闻跑了，还不知足呢？ 哎， 我先闻味儿，干嘛你那儿流哈喇子？ 不废话，你要伤风感冒，这喘气儿我还得替你盯着呢。 你们别说了，你们俩吃香的闻辣的，我眼巴巴的看着，没我什么事。 行了，没你们俩什么事儿啊？这里 让这点好处全落在嘴里了。 哎，行了，你们光瞧见我吃香的喝辣的了，你们谁生个灾闹个病，喝点苦水吃个药片，不全塞我嘴里头？ 我说什么了？ 对了，这耳钉还扎我耳朵上呢。是啊，把你耳朵扎疼喽，我这嘴还得咧着呢。 是啊，你一咧嘴，我还得我挤眼泪呢。那我鼻子直犯酸，我招谁惹？ 受着吧。